在用心传递美好的同时，更要做好残疾预防， 远离有害物质，孕育健康宝宝，控制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合理饮食，坚持运动，防控疾病致残，遵守安全生产规程，学习避险逃生知识，减少伤害致残，尊重残障人士，爱护无障碍设施，改善康复服务状况，重视残疾预防，享受健康人生。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清风拂面，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但是由于呢紫外线照射强，外出呢遮阳防晒很重要，并且要注意呢补水润燥。近期的本市花粉浓度明显升高，处于呢偏高的水平，而且呢秋季草本花卉呢致敏性比较强，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请采取防护措施。好，下面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好，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脊的控制，垂直扩散较好，大气干燥，风力2-3级间4级。综合来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家居生活的时间啊。那么前些时候呢，也就是本周六啊，上个周六和周日呢，我们楼市好声音节目呢是带领大家呢有两次活动。那么在周六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看房团的活动，那么周日呢，我们有一个探店的活动啊。那么通过这两次活动啊，确实我们也看得出来，大家呢对于这样的活动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那么这样，我们首先呢先接通呢我们的应该说是装修界的专家，也是我们节目的装修顾问宋军先生。请宋先生呢来谈一谈的这两次活动的一些情况啊。宋先生您好。 哎，你好，周杰老师你好。 哎呀，这个上周六和周日呢，是我们这个楼市好声音举行的这个活动哈。当然，这个周六呢是看房团，因为这个活动您没有去参加，但是呢，我据听说呢，因为主要是看这个大兴那边的一些房子哈，地铁房的一些房子，那么大家呢还是觉得不错哈，有些呢还真的是有一定的这个交易哈，这点也是挺欣慰的。那么您呢主要是带领大家呢参加周日的这个看房团的活动哈，关于这个活动的情况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大概情况是怎么样的？ 好嘞，好嘞。哎呦，说实话，也是没想到的，因为我们那次是探店，就整个领着大家去看一些建材城里面的主材。 去了很多人，将近40人。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呢，而且我们原来定的是啊，晚上下午4点多就结束了。上午领大家看完店，看完店以后呢，下午呢我们进行一个装修的简单的一个讲座，给大家讲一讲在装修中所遇到的问题。但一下子就一直持续到了5点半。5点半大家兴致还没有结束，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问，效果特别特别的好，这也是我没想到的。所以我们也想呢，就是可能在9月初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再来一次探店。其实这个探店呢，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以往的都是在台里面跟大家来讲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真正到了店以后呢，看到的这个实物和大家再讲就更加深刻了。每一个老百姓为什么特别喜欢，就是说手摸着这个东西，旁边我们在给大家讲这个东西是如何的制造，该注意什么，所以这个效果就特别特别的好了。没想到的。 对，而且周日咱们这个活动本来说是一天的哈，从上午九点 是是是 啊，那么中午呢，咱们是管了一顿饭，下午呢继续探店，然后您又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装修方面的知识啊哈。 对对对 对, 对。 看来这样的活动呢，大家还是蛮喜欢的，应该说需求还是挺大的。 特别大。 对，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这个比如说怎么去买一些什么样的建材，帮助大家怎么来区分好和坏，真和假哈。确实咱们平时说呀，它终究比较抽象哈，这样呢在探店的过程当中一边说，大家呢有实物哈在那儿，所以就特别的真切啊。 特别真了。 那您觉得就是在探店的过程当中哈，比如说在购买一些建材的时候，大家容易哈犯的一些啊，或容易的出现的一些误区是什么呢？ 其实最简单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价格的问题。老百姓选择，老百姓所特别关心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就随随便便的一个木门也好，一个马桶也好，为什么有几百堂一门的一堂的，为什么还有2-3千一堂的。其实就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讲究的，包括我们无论买任何的东西都是有便宜的，有贵的，对不对？所以老百姓其实上最关心的是这个东西，说宋老师他便宜到底为什么，他贵又到底为什么。所以这些东西呢，只有看到了实物，我们用手去摸，而且我们的用这个耐心的给大家来讲这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哦，那明白了为什么它是贵的，为什么它是便宜的。甚至包括有一些产品上，哪怕出现一个小小的花纹啊，哪怕出现一个小小的东西，哎，它都是有这个钱的分量的，就是都要加一些钱的。所以说这一下子老百姓就特别明白了，哦，那闹了半天为什么有便宜的，为什么有贵的，就一目了然了。但是呢，就是现在目前市场上呢，不管是贵的还是我们的便宜的，实际上我一直都那天讲课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原因，一个点是什么，所有的建材的东西它一定是现产品，它不是点产品。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叫现产品呢，现产品就是任何一个主材的产品一定在后面要带一个售后服务的标准。它不像吃一块糖，周老师，我们包了纸把糖里扔肚里边吃掉了，完了。你不能说你一年以后你肚子不舒服了，你还搞你我那天去年我吃你糖吃的，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管那种产品叫点产品，现产品一定和我们的装修的所有的主材密切相关的。所以我那天讲课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个，无论是我们买到了便宜的东西也好，还是我们买了贵的东西也好，大家一定更要注重的是它的售后服务，而不是说我买到了东西了，我把售后服务给你免了，我给你免200块钱，你愿意不愿意？有的老百姓还真愿意，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就有的说你给我，那我就往你们家我就不去了，因为你家离得太远，我给你便宜200块钱。老百姓有的行啊行啊，就同意啊。那天我就在讲这个问题，我这个你们是万万不可取的，因为有装修类的产品是需要一个过程磨合的，所有的产品都需要磨合的，包括我们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插座开关，它也要磨合的。那我今天插进去了没事，可能过2-3天我一插突然断了，电断了，怎么回事？所以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磨合。所以也就是那天在讲的这些过程当中，老百姓哎呦就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一定不要去图一个小便宜， 让我们以后后悔，非做出很多后悔的事情来。 其实 为什么？ 就建材的产品，它有些都是消耗品，比如刚开始的时候啊，它有些东西根本表现不出来。像刚才您说的，它得用一段以后，磨合一段以后，可能有些好产品依然好，有一些这个伪劣的产品呢，它就露馅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售后服务各方面就一定得跟上啊， 必须要跟上。 所以呢，咱们有的时候啊，价钱稍微贵点，其实咱们买的是服务，买的是踏实，这点很重要。其实刚才你也提到，很多的消费者呢，主要是对于价钱的过分的看重，这个也可以理解啊，这个确实也可以理解啊，因为您发现吧，可能这回参加活动的更多的是一些中老年人。 是吧？ 中老年人他都是怎么说呢？这个艰苦奋斗过来的，所以他对于这个钱呢，他是比较看重的。但是你有的时候看重啊，这是没问题的。但有的时候呢，真的不要过分看重，因为有那么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 哎，其实周老师，我倒觉得就这次我特别深刻的一个感觉什么呢？现在咱们的老百姓真的不在乎去花多一点的钱。我们明显的，我有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宋老师，我们钱是花了，但是就像刚才老师您说的似的，咱们要物有所值啊。 对， 咱们要一分钱一分货。说这个钱我明明是花了，是好，我可以。老百姓现在因为由于对这个行业的不了解，特别怕的是，就是我花了很多的钱，我买了个很低端的东西，这个是他们心里特别不平衡的。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这些产品的时候，让他们用眼睛来看，用手来摸？我为什么一再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记住，不管你们去选择什么东西，要学会什么闻一闻，看一看，摸一摸，三点都要有，就不要说用眼睛，我们只是看一看，要闻一闻，要摸一摸。其实我真的有这种感觉，现在的老百姓不是像以前了，就是为了就是想抠出这点钱，真的不是。他们就怕的是我这个钱花了，最后我拿来的，宋老师，不是一个好的东西，所以我感触特别深这一点。 所以就是说，像咱们有时候讲啊，只是刚才说的比较抽象啊。 对， 教大家呢怎么去鉴别。其实这些东西啊，如果真是到实际生活当中见到这个材料的时候呢，这个有时候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大家容易呢打眼儿。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况，以后咱们有机会哈，还是大家呢到这个真正的店面看到真正的实物，然后 一定的 怎么来进行鉴别。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哈。 特别好。 实际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牵扯到的建材真的，现在咱们比如说一说，真的是非常多啊。比如说你啊，比如说你这个墙啊，刷墙的这个墙漆也好，是这个壁纸也好，还是一些新的材料也好，你地面呢，你说你地板也好，瓷砖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材料也好，然后门呐、窗户啊、厨房啊、这个橱柜呀、然后一些家具呀、甚至一些这个叫什么卫浴产品呐 等等，真的是非常多。你哪一个环节，你哪一个建材没弄好的话，对于你整个的装修影响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在这一点上，咱们真得为大家来把把关。 是，你像我们很简单，我就跟大家讲，我说比如说咱们做了防水的一个房子装修，那可能前期的时候，说实话，一场雨，如果我们假如说防水没有做好的情况下，一场雨可能你感觉不到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本身的墙面它还有个吸湿你水分的过程，包括你里面的你自己的这个墙体也有个吸湿水的过程。但是你不信，你连下三天你看看，哎呦，有的时候就不行了，房间里就阴过来了。所以这一点上，就在某一个环节上，老百姓要注重的是这些东西，甚至包括我说，就是我们工人进厂以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咱们的老百姓是特别特别的诚实的，特别踏实的，一看工人累啊，买个水果啊，或者说是我们去买个西瓜呀、甚至也到了中午给买饭呐、我说像这些做的是对的，但是更多的，我真的希望我们的业主，你拿一个小马扎或者拿一个小凳子，你静静地坐在这儿，你看一看它的施工过程。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需要我们用眼睛去来看的，就包括我们这一次到了看的那些主台的东西，真的他们一看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用手去摸，告诉他们这是什么材质的，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断定这个材质是否是好坏。你用这就是真的是切身实践体验一下，他就明白了。最起码老百姓，咱们我相信可能这个周日 我们看过这些主材的老百姓，当他再去买东西的时候，哦，宋老师告诉了，用什么样的手法我去摸一摸，我去闻一闻，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最起码能，咱们不能说学到非跟专家一样，最起码简单的这些东西，你简单的辨别。我们学会了就可以了。 嗯，其实说到这儿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我也是哭笑不得，因为咱们中国人呢，真的是非常的聪明啊。 对， 他有的时候吧，你看同样的一个产品啊，从表面看起来非常非常一样，你根本就鉴别不出来他们是有区别的啊。只有内行人和真正啊把这个东西拿在手里边翻来覆去的看，才能够辨别出来。所以有的时候真是，你说他这个聪明才智用的好地方是加分的。用的不好的地方呢，真是坑蒙拐骗，到处都是。所以在这点上、所以在这点上呢，咱们还真得教大家一些这个装修方面的知识，免得被坑被骗。 没错，而且 其实有一点说到这个价格啊，咱们有几句话都是民间的一些智慧集结而成的，真是一分钱一分货，而且是好买的不如卖的精啊！你再怎么着的话，人家是卖你东西的人，他不可能赔本赚吆喝。 太对了，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点啊！ 我为什么说、您说，我没事，您说，周老师 啊，您说啊。 我为什么说啊？我每一次给他们讲，我都讲一个道理。我说你们一定要学会一个什么思维模式呢？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把商家就是作为一块海绵，沾满了水的海绵。这块海绵你可以挤。你挤，但是挤出去的是那些多余的一些费用，我们挤出去，但是你一定不要把它挤干。如果这块海绵你把它挤干了，损失的一定是你们自己。所以有些东西你要，就说白了，你要给人家留下一些利润的、你要给人留下一个生存的空间呢、就是你可以多余的一些费用我可以减掉，但我并不是不让你挣到钱。生意嘛，大家都是特别正常的，这样的话大家相互之间都好，他又给你拿来特别好的东西，同时你又花了很少的钱就买到了。这个思维是对的。 宋老师啊，我这有两个问题，我是带着问题来的，因为刚才我们之前呢，我们这个同事问我哈，就说现在咱们装修的话，这个窗户啊用的那个材质一般都是断桥铝。是吧，一般都是断桥铝的。 对。 那么在选择这个断桥铝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断桥铝呢，实际上这个东西我们和这个塑钢，首先咱们要弄清楚断桥铝和塑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塑钢我们用了这么多年以来，明显的感觉有两点是很致命的。一点是它会随着时间的长以后，它会产生一定的变形，就是它塑钢会变形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颜色会改变的，比如说因为塑钢基本上都是那种灰白色的那种颜色的，它会改变的，而且它的密封是差一些的。啊，不管你多厚的这个塑钢，可能密封效果相对差一些。断桥铝呢，这两年一下兴起了断桥铝呢，价格相对而言呢可能要比塑钢高一点，但是呢它的密封度，而且它的牢固性，无论是它的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变形啊，包括说到的变色，这些都不存在的。所以说断桥铝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们选择呢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就是看它的一个有60的有70的所谓说的这个宽度或者这个厚度，在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要认真的选择一下就可以了。而且现在目前很多的这种断桥铝呢，可能我们愿意有一个上旋的开封口，就是我们可以侧面打开啊，我们可以同时我们也可以就是把上面打开一个缝，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其实我们好真的选择一个好的断桥铝，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特别要注重的，因为断桥铝它本身我们用肉眼都看得出来的，包括它的这个双层的这个钢化玻璃啊，包括它给你所配置的这种叫金刚纱窗，像这些东西我们都用手或者说我们看一看，大致上都是差不多的。 那有些朋友就是怕呀，比如说他这个断桥铝他用那个材质呢是用回收的那些铝产品来做的，他怕这样的话就是被坑。 我知道有的，包括我们有一些现在甚至我也不咱们不用去点其他的了，就是有一些其他品类的东西也有这样的回收以后重新打磨然后重新要上来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可能更多的是还是要注重一些品牌意识吧。 对， 就是还是要注重一些比较大家比较都认可的一些品牌意识吧，一些小的品牌。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差异太大了不要去考虑了。因为这些东西它是有成本的，而且它成本是很高的。你像断桥铝60的话，大概应该现在目前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应该 700或者说500、600这个范围之内， 嗯， 啊是比较靠谱的。你低于了，你甚至有的比做钢还要低了，我觉得那就是不靠谱的了， 嗯， 就不是很靠谱的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价格上就首先要控制好。 嗯， 那如果大家比如说选断桥铝的话，大概到什么地方去选？是到建材这样的一些卖建材的地方吗？ 嗯，建材城里面都有做这些断桥铝和塑钢门窗的这些东西。 嗯， 现在有些街面上呢也有独立的开这种独立店的都有。嗯，就是做窗的啊，首先是窗，做窗的里面都有这种断桥铝和这个塑钢，甚至包括有一些企业做得好一点的，他还做一个现场的实验，我这个都亲身经历过，就是在一个密封的用断桥铝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小屋子里面，然后他把音响开到最大，你在屋子里面几乎是不敢听的，当他出来把门关上以后，我真的能感觉到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断桥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这种隔音效果是特别特别棒的。 嗯 嗯， 隔音呐、啊，隔热、啊， 隔音隔热、 啊，对， 而且它的耐久性，实际上耐久性就是我们用的断桥铝呢，可能咱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塑钢，可能5年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那种现象了，有的变色了，有的变形了，因为太阳常年暴晒，这个窗户在这会产生这个效果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断桥铝，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它为什么断桥铝给你配的纱窗，基本上都要给你配那种金刚纱。 嗯， 就这种纱窗是坚硬度是绝对够的，它所以其实说白了，周老师就是它断桥铝所给你配置的所有的附件的东西也是比较有品质的，它不是那种很低端的给你配上来的。 嗯， 就这样了。 没错，这个好的断桥铝呢，它隔温呐 啊这个隔音效果真的是非常好哈。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周老师一定要让大家记住，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什么？就是五金，就是五金 价格 一定要注重五金。 嗯， 有的人说了无所谓，我们有的断桥铝你随便给我配个五金就可以了，千千万万别。啊，就是我们既然就说白了，就好马配好鞍嘛。你是用什么样的材质，你还是用什么好一点的材质的，它的配件可能会更好一点。 没错， 嗯， 一个是五金，另外它那个胶条都特别重要。 对， 嗯， 对，胶条五金，因为胶条呢，它基本上属于是给你标配。 对， 它是给你标配的。五金呢，你咱们老百姓可以选的。 嗯， 人家给你搁着3种五金，人家问你了，你选哪个五金呢？有的老百姓就是已然就选了断桥铝了，还要那最低端的五金就不好了。 没错， 你就稍微选择好一点的五金就完了嘛。 是买好马得配好鞍。 对啊。 好的好的，那个宋老师，那今天呢咱们先暂且聊到这儿哈。 好， 然后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多呢举行一些这样的活动，带大家呢 一定的 建材。 希望好了，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装修陪同师计划，城市广播的装修陪同师计划，好吗？ 好的， 嗯， 好，谢谢你，谢谢， 好，别客气， 嗯， 好， 谢谢。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下面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还是关于装修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是装修押金要不回，物业呢称在申请。马女士呢反映2017年的3月装修的时候啊，按照这个物业要求签了装修协议，那交了装修押金是2500，那6月底呢装完了，她便向物业呢申请退款，但是物业呢称她改造暖气需要等到今年的3月中旬供暖结束以后再退，可是供暖过后，马女士呢多次向物业呢讨要押金，那物业呢以种种借口呢未给退回。对此呢物业表示押金退还需要时间，会尽快处理。 2018年上半年，厨电市场呢是爆冷下滑。2018年上半年啊，在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传导效应的影响下呢，厨电市场的非但没有出现预期中的乐观的增长，反而是意外爆冷，罕见出现了下滑。那市场研究机构中，这个显示哈，说上半年我国呢厨电市场的预售额规模为469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了 0.5%， 尤其是在厨电市场扮演主力的传统的厨电品类承受了较大的市场压力，像吸油烟机、燃气灶和消毒柜市场的零售额分别下滑了 3.8%、 1.6% 和 13%。产品啊，这个环保超标可以退款。2018年呢，梁女士装修完了以后呢，便进行了甲醛的检测，发现呢次卧甲醛超标了3倍左右。由于壁纸、地板都没有装修过，于是呢梁女士怀疑甲醛超标的原因在衣柜上面。这个衣柜啊，2年前购买了这个某然之家的啊，那么梁女士呢只能和卖家进行协商。那协商以后呢，请第三方来检测机构进行了室内空气的检测。检测结果呢显示次卧甲醛超标是2倍多。经过呢和衣柜卖家的多次沟通，那么还有协商啊，商家同意退货退款。好了，那今天的安区快讯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那么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呢床垫啊。这个床呢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这个一生当中呢可能这个多少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如果您没有一个舒适的床，没有一个合适健康安全的床垫的话呢，对您的健康的威胁还是挺大的。那么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将请有关的专家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情况。当然了，如果呢您关于床啊床垫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现在赶快的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把您的问题写上，那么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啊，然后呢我们一会儿来进行交流。好，那咱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下半段我们继续交流。 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轻水棉床垫，包括由慕斯牵头打造的 3D 床垫，这些等等。 嗯，这个 3D 床垫是什么意思？根据你的身形来变化吗？ 3D 床垫呢，可能市面上消费者知道的还相对来说比较少。 嗯 ，3D 呢，它主要是说透气性非常好，服帖性也好。说 3D 呢，可能那个有点模糊，它是一种新型的高分子材料。 嗯， 具体的呢，广泛运用啊，其实透气性材料嘛，就像咱们那个夏天穿的那个球鞋， 嗯， 那个有那个凉鞋那个网子， 嗯， 那个就是 3D 材料。 哦， 但是拿那种材料做成的。做成很厚一部分做到床垫里面了，所以它的造价就非常高一些。 嗯啊，主要跟你的这个身体的贴合性的非常好， 对吧？对对， 不会说你试完了以后会感觉身体有点累什么的哈，可能不会。那刚才呢，现在很多的种类非常啊多哈，你也做了一些介绍，什么棕榈的呀、乳胶的呀、弹簧的呀啊等等也挺多。当然呢，其实主流的还是这种西蒙斯式的啊，还有这种棕榈的呀等等。现在很多人呢，为了追求健康啊，喜欢睡那种硬板。啊，现在这个硬板床呢，上面一般铺点什么？您觉得合适？ 我觉得硬板床的话，上面应该铺一层，相对来说，如果是有两种选择啊， 嗯， 一种是那个，如果是颈椎没有任何问题的呢，可以铺一层，五公分左右的记忆棉床垫。 记忆棉的。 对，如果是说颈椎有问题的人呢，嗯、可以选择一下乳胶床垫，三五公分或者是八公分以里。 嗯嗯， 不用太厚，太厚了呢，可能他那个睡眠习惯又适应不了了。 嗯嗯，刚才您说了，就是五公分左右啊， 对对对， 五公分左右。如果您想啊睡那种硬板床的感觉的话呢，买一个硬板床啊，然后上面铺一个五公分左右的记忆棉和乳胶。那下面咱们说这个记忆棉啊，这个记忆棉就是说你睡时间长了以后，它一般不会塌陷或怎么样吧？ 记忆棉的全称呢，也可以叫。慢回弹海绵，它属于高弹海绵的一种，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厂家应该都会质保，应该在十年以上。 哦，十年以上。 对对对，一个床垫的最佳使用寿命呢是六年左右。 嗯， 其实咱们老百姓呢可能都有一个误区，总感觉啊有的厂家呀或者是品牌啊说这样我这个床垫终身质保，其实终身质保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你像在国外。如果是说有消费能力的国家，一般两三年会换一次床垫。 嗯， 如果是说，稍微发的欠发达一些的发达国家呢，就是会五六年更换一个床垫。 嗯， 一个床垫的最佳使用命是五到六年。 嗯， 这个大伙儿都是一个误区。 哎呀，我觉得像这点的话，中国人可能还没那么讲究哈。因为的这个床垫的话，好像没什么变化啊，能睡就睡了啊。这也是好像这个过日子嘛，觉得好像这个还没怎么着就扔了，就特别浪费啊哈。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有一个最佳时期的。比如说你这个随着年龄增长，你可能体重也有变化呀，你身高也有变化呀，啊或者等等的。实际上呢，你再睡原来的床垫呢，可能是会有些区别了，是吧？ 对， 嗯， 就是除了这方面的原因之外呢，就是因为本身人身体每天都在出汗呢、或者是说睡觉的时候会掉一些皮屑啊、然后等等一些杂质掉到床垫里面，时间长了以后，不管是乳胶床垫还是记忆棉还是棕榈床垫，时间长了以后呢，都会就是产生一些变质吧，我感觉是这样的。 您是说从它的这个卫生状况来讲哈？ 对对对对， 其实也应该到一定的时候去换一下了。您这个提醒特别好，一般咱们的这个误区就觉得好一槽懒哈，就买完了以后呢，基本上只要睡着它没有什么这儿那儿的塌陷呐、或者说没有过分的那种脏啊，咱们都会坚持用下去。实际上呢，一般五六年就算挺长的了，这个床垫。 对，就这样举个例子说吧，你看一般的星级酒店啊，四星级以上的酒店，一般在三到五年它会重新装修一次。 对， 重新装修一次的情况下呢，它就会更换一次床垫。这就代表了，它就是说，你像星级床垫，有的时候它房间还没人住呢，对吧？你像咱们家庭用的床垫呢，是每天都在用。 对， 虽然说可能上酒店里面用的呢，使用率可能。损坏程度可能会更高一些，但是我觉得都是睡觉嘛，然后 酒店有那种考虑，咱们家庭更应该有那种考虑。 所以今天听了节目以后，回去以后呢，把自己家里这个床垫呢稍微看一看啊。如果真是说啊，已经用了十多年了，而且呢，这个很多方面已经不尽如人意了，其实该换就换了啊。因为这个床垫好，会直接对您的健康是有一定影响的啊。 我估计这个问题应该很难改变，因为我在客户全单做销售的时候啊，那个很多，尤其是咱们偏年龄偏大的一些。中老年消费群体，他们会说啊，我的那个床垫很好啊，你怎么给他沟通，他也改变不了。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误区。你想，咱们那个每一个人买件衣服，对吧？可能一两年就换了， 对 一件衣服，可能有的稍微好一点的1000多，对吧？便宜点的也得好几百，或者是说那个一个手机用两三年，一个。用两三年可能就坏了，一个手机还不便宜，有的手机呢可能5000-6000、7000-8000， 对， 等等。 所以这就是一个意识问题，是一个重视的程度问题。 对对对， 在不在 就是因为国可能跟国家的一个整个发展环境吧，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消费理念还没有达到。 对对对，也是一个， 因为你像欧美国家本身，就包括席慕斯，第一个打造席慕斯的人是在那个美国，就像这样的，他们所以说欧洲一些欧美一些国家，他们对这个床垫的使用率啊，使用概念啊，他们会比我们要求更高，要求更严。我们所以说我们国人呢，可能包括现在可能慢慢的可能大伙儿还有所改变。要换以前真没法改变，可能年轻人在这方面理解能力可能要更好一些。 慢慢来吧，慢慢来吧啊，这个好的习惯哈，这个好的健康意识也是要慢慢来树立的啊。那实际上说到这个床垫，您觉得就是老人和小孩儿，这是两大人群啊。您觉得老人适合睡什么样的床垫？是软的呢，还是硬的呢，还是偏硬的呢？ 我感觉啊，老人是适合于偏硬的。 偏硬的。 对，如果是用硬的呢，他就跟以前他从小睡的一个硬板床，跟那个60-70年代那种感觉一样，一点没有舒适度。而且他那个，你要是说太软的情况下呢，因为老人有的时候可能腰不好啊， 对， 或者说起床，尤其是在60-70岁、70岁以后啊，他可能起床有点费劲，太软的情况下呢，他可能起床也不好起。加上老人也不可能用功能型床垫。所以选择偏硬型的床垫我估计是最好的。 这个所谓的偏硬型，它怎么造成这个偏硬型的后果啊，结果。比如像刚才您说了，我可能买一个硬板床，但是上面呢我可以铺一个5公分左右的像棕榈的呀，或者是乳胶啊什么这样的垫，这不就造成了一个偏硬型的吗？ 对， 是这意思吗？ 其实是这样的，您就看一般年龄大的人，他会选择是实木床，或者是红木床。实木床和红木床的设计呢，一般都是配薄垫，薄垫呢有棕榈垫，对吧？有棕垫，棕垫呢是硬的，然后呢，比如说有棕加乳胶啊，或者棕加高弹棉啊这些，它就属于偏硬的。其实总的来说的话，一般从家居的设计理念上来说，它给中老年设计的时候，几乎就设计的 偏硬性、而且现在很多就是有弹簧的那种西梦思的哈，它也是分硬偏这个偏硬什么软哈，更软等等，它也是分不同的级别和档次的哈。 对，弹簧床垫它也分硬型的弹簧，还有超软弹簧，或者是说普通含钢量含锰量中性的，但这个具体的概念呢说起来就比较有点复杂。 是的，反正就是说呢，你要各种的这种软度的硬度的，其实市场上都有。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清楚，然后导购会帮着你来进行选择的，是这意思哈。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啊，很多就是说是卖场的销售吧，也在转变理念。以前呢是说不管消费者去店里面，只要进了店我就给你推销这个产品哪个好哪个好。现在呢可能 问你的需求。 对对对，问您的需求啊，所以说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做这个舒适度。叫也都在打造嘛，现在不是全民定制的时代吗？ 是的， 其实床垫也是全民定制的时代。 其实床垫更要全民定制哈，因为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比如可能咱俩就不一样，比如说您喜欢睡软的，我喜欢睡偏硬一点的啊，这都真不太一样啊。那实际上您觉得小孩睡觉的话，凭您的经验来讲哈，您觉得应该睡偏硬一点的还是软一点的呢？ 小孩也应该是属于偏硬一点的，因为为了孩子的那个身体发育和骨骼成长， 所以不能够一味的听孩子，孩子他愿意睡软床。 对，您这一点您可以从国外的一个家居打造里面就能看出来。你像宜家，还有就是如果出国的一些朋友就看出来，他那个那个摇篮呢、或者是说那种小小的儿童床上面，他配的也是薄垫子。为什么就是给年轻人配的都是厚垫子呢？就是这个原因。配薄垫子都是偏硬型的。 对， 坐太软的，他想坐太软，他也坐不了。 其实呢，现在在市面上真的是各种软度的这种床垫都有哈。但是那个年轻人呢，总体来讲他是喜欢睡软的、更软的那样的床，他觉得特别舒服哈。不过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即便是年轻人，其实睡特别软的床，比如说你一躺下去，咕噜就掉下去了哈，就沉下去，其实也不好吧。 这个比例应该在5%左右，就是100个人里面会有5个年轻人。有这种选择，但相对来说很少。有的床垫呢，可能就是说，客户就是比如说消费者嘛，比如说我们去店里试的时候，可能坐着是坐在边缘的感觉是软的，但其实躺上去不软。 对， 其实所以说呀，我在这里呢，一定要告诉消费者一个事情，就是说咱们试床垫的时候，既然都已经进了别人的店了。我觉得呢，就是说尽量都躺下来试一下床垫，因为床垫毕竟是拿来睡觉的，你必须要去体验去感受，才能感受到它的舒适度。 对， 不能说以脑的一个误区啊，我坐在边缘感觉啊这个硬度行，您坐在边缘的时候呢，比如说是屁股它是局部受力，你只有躺上去以后它才是整体受力，这样选择床垫会更为好一些。 对，您说这个提醒呢，非常必要哈。确实，你买床垫的时候，不要再想，哟，我过去躺着是不是不礼貌啊？好像是，就觉得特别不好哈。在公共场合，还真不是。你这个买床垫一定要踏踏实实躺上去，感受一下那个床垫的给你的感觉啊，软硬度什么的。因为有些床垫确实是这样，比如说你这个坐在床边，你一屁股坐下去以后呢，它特软。感觉特别软，但是你真正躺下去的话呢，它真的没那么软，啊， 对， 所以它受力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因为这就是局部受力和整体受力的区别。 没错， 以后的中国的家软体家居啊，就包括睡眠和床垫这方面，也会奔着体验式家居时代发展。 是的， 就是大多数客户可能。都必须要去体验一下才能够 选择。所以呢，说到这个体验啊，我就不得不说，像床垫这种东西啊，尽量在网上买可以，但是呢，一定呢，你要到实体店呢先去感受一下啊，因为在网上买这个一些床垫的话呢，你根本就看不见摸不着，都是虚化的，你没有什么体验的话，很有可能你买来然后铺在床上以后哈、弄在床上以后，然后你觉得不合适，有这种可能。 有这种可能是太多了。 太多了。 就是比如说在淘宝，很多网上都在发那个说从淘宝里面花了300-500买了一个床垫到家，可能一不小心磨坏了，一看里面是什么黑心棉的呀干嘛的这种。其实按道理说正规的厂家一般不会生产这样的床垫。就我在这里再强调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呢淘宝我总觉得是需要淘才能淘到宝，但是你能有多大的精力能淘到宝呢？你确定你就能淘到宝吗？我估计这种希望呢还是不要。如果是说客户比如说我要临时过渡啊，对吧，我临时租个房用个1年半载过渡一下，这样我觉得可以是从网上选择一个床垫。如果是想奔着为自己身体健康或者是说长期使用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实体店面选择。 当然这可能是一家之言，但这也是经验之谈啊。在网上买东西大家确实要注意，因为咱们看不见摸不着，上面都是一些他们自己做的介绍啊，一些照片呢也是不知道哪儿怼来的啊，所以很多。 对，因为床垫我觉得是跟别的一些东西还不一样。别的东西呢可能看着就能看到了，我觉得床垫 是最重要的是感受。 嗯 嗯 人身体的感受不能用眼睛去看， 嗯， 必须用身体去试。 嗯， 我感觉是这样。 是的，你说的很对啊。好了，那说到这个床垫，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哈，您可以呢把问题发过来，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呢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床垫啊，因为在市面上的这个各种床垫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便宜到两三百块钱的也有，贵到比如说好几万的啊，像有些功能床垫好几万，当然有一些这个没有什么功能性，就是一般的床垫也达到一万多的也都有哈。那您觉得就是说特别贵的这样的床垫，咱们把功能床垫先搁一边，咱们不管那个啊，就一般的这个床垫达到这个比如说一两万什么的，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就不太明白。 这个东西我怎么给你形容呢，就是就跟买包包一样，我觉得 LV 的名牌包包你想 也没觉得怎么样， 对，也没觉得怎么样，它就能卖得很贵。 嗯， 可能这里面一个是商场 品牌， 对对对，一个是品牌的溢价。 嗯， 为什么现在诞生了那么多品牌，只有成为品牌以后它才能卖高价。 嗯， 还有呢就是说有的理念，有别人没有做的独一无二的理念，比如说 一个最新的设计理念啊， 对对对对， 融在里边了。 所以说物以稀为贵，可能他自己打的这个理念呢，然后他就会卖得很高。 嗯， 就很简单举个例子，大可能出国或者是说高端消费群体都会知道一个品牌叫海思腾。 嗯， 他的床垫最便宜的都得十来万。 哦， 他是呢皇室专用的。 嗯， 然后呢是纯手工制作的，其实每一个环节它都手工制作，因为人工费用高嘛，所以说加上它那个用料呢也特别的好， 嗯， 所以说它的床垫一般都在十来万左右。 嗯， 但是其实要真正弄材料来说，全世界所有的床垫品牌用最好的材料组合到一起，它的成本材料成本也不会超过一万。 对， 所以说呢我们选择东西的时候呢并不一定最贵的是最好的。 嗯， 其实我个人的理解是适合于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对，适合您的就是最好的啊，所以不要图那个买东西，哎呀我买的是什么多大的一个品牌，它有多么的一个崭新的一个概念啊，它的科技含量多少，然后呢花十几万买一个床垫，我是不敢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大头。 这个事情呢可能绝大多数老百姓啊或者咱们消费者呀、啊、都不会这么去选择。 但是有些消费者呢会这样，就是经常会买两三百的三四百的这样的便宜的床垫，像这样的床垫咱们也注意，真的要别轻易买。 嗯，我感觉这样的床垫呢、最好就是别买了。 别买。 因为您看一般的公司如果是招投标，它都会去高去最高去最低。 嗯。 我觉得最高的呢咱也不要买。最低的呢也不要买。 嗯。 一个床垫三百块钱。咱就说咱干啥随便买件衣服它还得三百块钱吧、 是啊是啊， 你一个床垫用的面料才多少啊，对吧。 嗯， 一件衣服用的面料是多少，所以说就随便动脑子想一想、我觉得这种床垫也不能要。 真的、你说你一天二十四小时你在床上的时间有多长啊，起码可以八九个小时在床上啊，所以呢床垫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对人们的这个健康啊，对你的这个生活的这种享受度啊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您可能刚才您说了买点衣服可能一两千的啊，然后你买个床垫您那么这个在意那么计算，这个是这应该说这是不可取的。 这是一个消费误区。 对，消费误区。 因为为什么我们买车愿意买豪车， 嗯， 是吧，买手机愿意买好手机，买衣服愿意买名牌衣服，买包包愿意买名牌包包。 嗯， 床垫呢很多客户呢不愿意去花那个钱。 嗯， 因为他觉得啊反正我铺上床单 谁也看不见。 谁也看不见的。其实这个是对不起自己。 是的是的。 因为您买那些虚荣性的东西呢、可能真是为了面子 给 别人看的。 嗯， 但我觉得人生啊就是现在中国好多消费群好多消费者也在转变。 嗯， 开始追求养生，开始比如说早上开始跑步呀，开始锻炼呀。其实我觉得人的三分之一都在床垫上度过。 嗯， 我觉得选择一个好的床垫不光是说对咱身体好，能够让咱们每天疲惫的身体得到一个放松，还能减缓一下 我们那个人生的一个身体压力嘛。 对， 我觉得选择一个好的床垫， 没错， 是最重要的。 是的，因为很多东西呢，咱们不要太虚荣哈，总觉得好像在面上的给人看的，咱们弄的都是非常好的，但是里子啊哈，或者说自己享受别人不知道的，咱们经常就是凑合的，这个理念一定要改。 对，现在可能随着大伙儿的消费观念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媒体，其实做了很大的，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你看现在，微信啊、微博呀，或者是说咱们的广播呀、新闻上啊，都在那么说，要求咱们开始追求一个内在一个文化的打造，对吧？我觉得床垫也跟咱们一个内在很有关系。 其实床垫是特别能够体现咱们生活品质哈， 对， 使你的生活呢更加舒适，很重要的一个物件哈，一个物件，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它哈。但是呢，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再说这个床垫了。但是虽然时间不多，我们把几个问题呢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哈，甚至有些误区，大家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比如有些听众朋友呢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推荐几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品牌啊，还有去哪里能够买到床垫放心呐、啊，水床和原床的区别啊等等，可能这些都没法再跟大家说了哈。所以你认为买床垫到什么地方去买比较放心？ 我觉得买床垫首先一定要去专业性的家具卖场，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专业的卖场呢是首先有第三方的保证，但是呢可能有一些高端消费商场的话，我估计尽量就大伙儿就不要去了吧，因为 根据自己的那个生活水平吧， 对对对，根据自己生活水平，因为另外呢就是说商场好了代表它租金高，所以说呢它那个品牌的溢价比例会更高，因为它每天要卖出去的东西肯定要跟它的那个做生意嘛，肯定都要挣钱。 你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买哈租店， 对对对， 或者说这个广告做的多大，最后呢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最后可能都是要在它的价格当中有所体现。 对，我觉得最后应该给消费群体或者咱们听众朋友们讲一个，就是说怎么样选择或者如何选择一个好的床垫，我觉得这个 咱们只能是留一个这个话题了， 对对对， 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再接着说好不好？ 行行行， 那非常感谢呢梦之巢床垫的玉王华，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如果您是常吃海参的朋友，如果您下半年也想把海参作为高档食材送给亲朋好友的话，那今天鲜与鲜月末冲量的活动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自从大家在电视上了解到今年辽宁高温造成大量辽参死亡的情况后，很多朋友都开始关注国外的野生海参了。地中海的优生产区，自行觅食、自由生长的安全环境，还有一年两次的休眠期的营养储备，这才是真正的野生海参。 没错，再加上淡干工艺的处理，不仅可以很好的保留海参的营养，也方便了海参的存放。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海参是一种脱水自溶的生物，一旦活海参离开海水两个小时后，它就会化成一滩黏水。所以市面上能存放几天甚至是几周的即食海参，您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吧。 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仅可以享受单盒裸价699元的优惠政策，同时啊，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而且还有一套锅具三件套免费赠送，有汤锅、煎锅、炒锅，中国美食需要的炖、炒、炸，所有的烹饪手法今天都能施展起来。市场价格398元一套。今天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活动仅此三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海参的营养价值不是所有的食材能比的，每100克的海参当中就有53.6克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于说啊，您吃到的每一口那都是高档营养，想想都觉得很幸福很美味。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参与活动，4007106108 4007106108。